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四，农历7月24，北京多云转阴，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规划两国未来合作，推动中文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向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致贺词。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4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会召开，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第4篇中国电科改革进行时， 国家粮食局官员接受央广记者独家专访，解读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冯月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文方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愿同文方一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清真食品、农渔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加强防务和执法合作，把两军互信和合作提升到新高度。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文方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对接。当前南海局势趋稳降温，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中方愿同文方及有关各方一道，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哈桑纳尔表示，文方正在推进2035宏愿，欢迎中方企业参与这一进程，积极赴文莱投资兴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哈桑纳尔举行欢迎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分别会见了哈桑纳尔。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奥地利、乌兹别克斯坦、塞内加尔、阿塞拜疆、布隆迪、尼日利亚、乌干达、加蓬、芬兰、荷兰、爱尔兰、巴拿马、比利时、卢森堡等14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央广记者刘慧民、冯月报道。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昨天在四川成都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已经超过10%。未来5年，中国将有7亿人次出境旅游。中国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壮美山川、多样风情，我们热情欢迎各国旅游者来华观光度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号向在成都举行的世界旅游联盟成立仪式发去贺信。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旅游业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关联最广的综合性产业，全球国际旅游人数连续7年增长，对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旅游联盟由中国旅游协会申请发起，是旅游业第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旅游组织，创始会员89家，来自5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昨天发布“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成都倡议。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倡议提出，参与国家和地区将积极加强政策沟通，减少双多边制约因素，独立扩大人员交流规模，不断在签证、通关、交通等各方面采取措施，提升旅游便利化水平。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目前该区域国际旅游总量占全球旅游70%以上，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交流规模超过2500万人次。 一带一路的旅游合作啊，我们希望进一步的加强旅游安全保护这个力度，同时要深化旅游互联互通的建设，我们要培养丝绸之路的旅游黄金线。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瑞法伊强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旅游业发展极为重要，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跃居世界第一大入境旅游目的地国。 一带意味着连接着彼此，一路则意味着利益为大家共享，所以一带一路的倡议非常非常重要。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致贺词。习近平在贺词中指出，中俄联合创办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两国人文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普京在贺词中表示，两国高校直接交流逐年扩大，互换留学生交流实践日趋完善，两国中学生在对方国家疗养营地度假已经成为常态。我相信在两所知名大学基础上创办的俄中大学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该校毕业生不仅在俄中两国，也将在世界受到欢迎。 新闻背景：筹备三年的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昨天亮相。 随着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步伐加快，全国已经引进美国、西欧多所著名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不过，来自俄罗斯的合作办学还是第一次。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是由深圳市政府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三方在深圳合作举办。始建于1755年的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诞生过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建于1940年的北京理工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国内一流理工大学，创造了新中国科技史上多个第一。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主要招收中国学生，同时还招收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留学生。今年学校首度招生，已经完成了数学与应用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俄语四个本科专业，和纳米生物技术、基础和系统生态学、当代俄罗斯语言文学三个硕士专业的招生工作，并且将在明年开始博士招生，远期办学规模是5000人。首批本科新生早在8月初就到校了，开始接受连续4周的俄语强化培训，未来大学毕业时，他们将获得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以及莫斯科大学的双文凭。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持续狠抓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近期国务院再次对18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并组织有关部门自查，发现一些地方去产能工作不扎实不到位，投资项目报建和银行开户等审批用时长，涉企不合理收费屡禁不止，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多等问题。会议要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彻底清查未纳入地条钢清单的落后钢铁产能，一旦发现从严处理并严肃问责，防止死灰复燃。相关部门要抓紧出台措施，整治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等存在的重复偏高和过度收费，坚决取缔违规收费。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会9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俞正声指出，有关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认真回答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明确阐明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新疆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基本观点为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为统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路。 俞正声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坚持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不动摇，坚持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基本遵循不懈怠，坚持凝聚共识，争取人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偏移，坚持打赢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鲜明态度不含糊，正本清源，努力清除新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错误思想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打牢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央广消息，应越南共产党和柬埔寨人民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将于9月18号到21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上述两国进行正式访问。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按照金融领域全覆盖、特定非金融行业高风险领域重点监管的目标，适时扩大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范围。 喜迎19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探索组建农村党建联合体，通过富村带穷村抱团发展共同富裕。央广记者曹美丽报道。 宁波市奉化区西屋街道的金峨山脚下，一条清澈见底的金溪一路流过雷山、蒋家池头、金峨、税务厂和余家坝五个村，虽说同饮一江水，各村实力却有高低差距。雷山村愁的是怎么壮大集体经济，先富起来的金峨村的党支部书记周刊健却为发展瓶颈烦恼。 我们现在农民既不增收又不增产，花木已经走到瓶颈了，我们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能让后进的村子快点发展，又让先进的村子突破瓶颈？2015年，一个抱团发展的想法油然而生，五个村一联合完成了金溪的清淤修坝和两岸绿化，以金溪为纽带发展生态旅游。今年夏天，投资近千万的金溪漂流项目开始试漂，这让雷山村的村支书陈四海十分振奋。 一个村呢，核心是什么？有人了才有钱，你人不来谁来消费？漂流却是一个高密度的流量入口。 这几天，实力雄厚的金峨村还从日本请来了一位专家，来给五个村的村民上花木修剪课。金溪五个村统一编制了乡村旅游规划，推出了一村一品特色文旅项目。村里连续两年召开旅游文化节和山地自行车精英赛，花木产业提升和村庄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五村联动，各项工作稳步推进，这让金峨村村支书周刊健的信心更加足了。 农民致富是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吧？农民富了，村里才会强。 富村带穷村抱团图发展，在宁波市奉化区已经有38个这样的党建联合体，覆盖了201个行政村。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砥砺奋进的五年央企改革报告今天播出第四篇，中国电科改革进行时。采制央广记者龚秀华。 作为军工电子国家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47家科研院所的技术家底在市场竞争中自信从容，但技术为上、科研为重的思想和氛围成为集团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羁绊。中国电科集团董事长熊群力介绍，近年来集团公司从以军为主、以民为辅，向以军为核心、以民为主体的军民融合转型，骨干团队的市场意识有了明显提高。 我们的核心业务是以军工的科研生产服务为主，当然我们这些年也在民品、也在社会生活、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开始做很多事情。 随着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中国电科加大创新力度。 不管是国内的企业、国内的高校，甚至国际上优秀企业，我们在加强联合的创新，使得我们的产品在产业里面或者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处于相对来讲还比较领先的位置，保持了企业的长期的比较健康的发展。 相比军工产品，电子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乃至居民生活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中国电科进军新型智慧城市就是最好的体现。熊群力介绍，目前已推广近二十个城市和十多个智慧小镇。 新型智慧城市新在哪里呢？那我们把政府啊或者城市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整合起来，搭建成一个大的平台，这个平台就可以为社会，比如说个人、企事业单位还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这个服务是什么呢？就是基于信息、基于数据的服务。 经国务院批准，国资委委托由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集团牵头设立和管理的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去年9月26号成立，至今近一年时间，基金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推手，投资16个项目全都盈利。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碧新介绍说，国企机构调整基金已完成包括国航、中国电建、洛阳木业、中冶等非公开发行项目，以及中国联通、中粮资本混改等项目投资16笔，合计签约金额约510亿元，其中国有企业项目占比超过90%，已完成交割和近期拟完成交割的项目近320亿元。 到目前为止呢，16个项目目前还没有亏损的项目，都是盈利的。这一年多的努力啊，确实是结构调整基金呢，真正通过市场化的投资手段来推动了央企和重点国有国干企业的布局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包括改革投控。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总规模3500亿元，首期募集资金1310亿元，是目前全球第二、国内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共有招商局、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石化等10个股东。按照章程约定，今年9月底前第二笔出资393亿元将到位，明年9月底前剩余出资将全部到位。成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然说，未来结构调整基金将重点投资放在第三代核电、物联网、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支持优质的国际并购和央企国际化经营项目。 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故事今天播出。秦岩，我和佟玲兰的那些事儿。采制央广记者刘军、王丽。 2005年，在淮河岸边长大的秦岩考入了铜陵市环保局。那一年，铜陵市的酸雨频率在44.4%。从那年起，秦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首先推开窗户闻一闻空气，再看一眼天空，12年来几乎雷打不动。 这地方下雨天一定要打伞，一年下10场雨，可能有4场雨都是酸性的，容易掉头发。 地处长江之滨的铜陵是传统重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城区空气污染严重，城市内河水质较差。近些年铜陵加快污染治理，空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以前呢，经常能闻到这个硫磺烟的味道，特别是晚上窗户都不敢开，现在空气好太多了。你看我们这铜陵蓝多漂亮呢。 酸雨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另一个问题却接踵而至。2013年，我国出现大面积雾霾，到了第二年，铜陵的数字不降反升，在当年的政府考核中，铜陵被评定为不合格。 比2013年雾霾，群众感觉直观还难受，政府对它环境质量考核不合格，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此后3年，铜陵治污做减法，淘汰落后产能，在考核上强化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 关闭取缔了3万5的选矿企业139家，剩下的21家有手续或者有部分手续，规范提审。 12年过去，如今秦岩已是铜陵市环保局副局长，干环保10几年，秦岩的感受是腰板越来越硬了。 新的环保法和大气法出台过之后，环保的手段前所未有的严厉，现在呢还是感觉到压力大，但是压力变动力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多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央广记者独家专访国家粮食局官员，解读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影响。央广记者季翔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粮食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88%。国家粮食局仓储与科技司副司长谭本刚指出，粮食加工转化不仅包括食品加工，也包括为其他行业提供原料。 在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中，玉米适合于深加工转化，产业链条最长，发达国家一般加工的产品多达3500多种，而我国才300多种，因此发展玉米深加工潜力巨大。 玉米是生产生物燃料乙醇的重要原料，目前我国玉米库存高企，亟待消化。谭本刚表示，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将有力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 发展燃料乙醇的前提是确保我国 口粮供应安全和饲料用粮供应安全。在当前我国粮食供给充裕、玉米阶段性过剩的大背景下，适度发展以玉米等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将有利于加速玉米去库存，推动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将有利于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有利于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河南实现耕地面积净增长，总耕地面积达1.22亿亩。我国首个商用量子保密通信专网通过技术验收。中国法院首次认可并执行美国法庭判决。火力2017青铜峡基地化训练拉开序幕。请听报道。 根据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河南省耕地面积达到1.22亿亩，在原有基础上净增加7.61万亩。这是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来，河南省耕地面积首次实现净增长。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陈志胜： 勤迁旧账，加快复垦，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确保耕地在数量实现要求的同时，也保证这个质量和生态的要符合要求。 河南完善耕地保护措施，进行土地规模整治，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陈志胜： 耕地增加了，质量提升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肯定是增加了。 河南台记者王一峰郑州报道。 我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顺利通过验收。 经过中科院、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院校专家组成的评审组现场随机抽测，济南市党政机关量子通讯专网通过技术验收。量子保密通信是至今唯一的得到严格证明的能从原理上确保通信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技术，被认为是保证未来信息社会通信机密性和隐私的关键技术。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强： 政务的量子通讯网最大的优势呢，它是有了这个量子力学这个基本原理。首先，这个量子是最小的粒子，所以它不可分割，同时呢又不可克隆，保证的无条件安全。 济南台记者马毅济南报道。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案件，裁定承认并执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所作判决。这起案件是中国法院首次依照互惠原则认可美国法院商事判决效力的案件。这起案件的审理在全国尚无先例可行。案件承办法官赵千玺： 我们此次承认该美国法院判决，为中国法院判决以后在美国获得承认和执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当事人可以以美国法院的判决曾经在中国获得承认和执行，而要求美国法院对我们国家法院作出的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 武汉台记者周佳妮武汉报道。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炮兵旅按照铁路输送和摩托化行军两种方式，将全旅2000多名官兵分成10个梯队，利用6天时间完成远程兵力投送。第71集团军某炮兵旅指导员吴瑞： 我们每天行军都在17个小时以上，还包含4个小时以上的夜间行军，强度高，难度大。 这次演练是部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调整后，今年陆军炮兵部队一场全要素跨区基地化训练。担任红方部队的兵力主要由陆军第71集团军某炮兵旅及加强分队组成，他们将和蓝军部队在贺兰山下展开巅峰对决。第71集团军火力处处长关小猛： 这次演习啊，锻炼提高炮兵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央广记者朱希迪、戴强、青铜峡报道。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昨天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将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海域展开。 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组织实施的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昨天在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启动仪式，并向图书馆和盲人教育机构代表发放智能听书机、盲用电脑等盲用阅读设备。 本月12号到13号，中宣部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治国理政论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系列理论研讨会第4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 2017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昨天举行活动庆祝建州60周年。经过60年发展，迪庆生产总值增长了1419倍，达到180.6亿元。 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来势凶猛，风力强，雨势大。据浙江省气象部门消息，泰利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沿浙江近海北上，今明两天沿海最大风力将增强到12到14级，浙江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全国开展首次快递实名制专项整治，浙江瑞安等地的30个快递网点因未落实快递实名收寄、开箱验视等规定，涉嫌违反反恐法被予以查封。 新华网强调，快递实名制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指导意见，惩处并非目的，但不惩处，法律的威慑力就难以形成。 有媒体报道，在实行新高考改革的上海，选择物理科目的考生仅占总数的30%，浙江的近30万考生中，选考物理的也只有8万人。 人民日报呼吁，如何确保物理这样的基础性学科不遇冷，需要在尊重个性发展和满足整体利益之间做好平衡，破除功利主义，回归教育初心。 近日，安庆市区保护性建筑名录中将坐落在安庆师大临湖校区的近代建筑国立安徽大学教职工宿舍楼称为安徽大学青楼。对此，安庆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办公室回应称，别想多了。 光明网指出，当地管理部门回应别想多了，其实是自身想得太少了，甚至压根儿就没考虑社会怎么想。 中国新闻网强调，给文化与历史建筑建保护名录理应是项严谨的工作，要尊重历史，沿袭既有称谓，符合公众常识，确保传承有序。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昨晚向媒体提供的一份情况说明说，13号凌晨，一艘在多米尼克注册、载有11名中国籍船员和一名马来西亚籍船员的挖沙船，在新加坡海域与一艘在印度尼西亚注册的油槽船相撞后倾覆。目前已确认一名中国籍船员和一名马来西亚籍船员遇难，3名中国籍船员失踪，其他7人获救。事发后，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立即启动灵保应急机制，使馆官员紧急约见新加坡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求新方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并调查事故原因。新方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进行搜寻，直至最后一刻。新方还承诺，一旦搜寻结束，会立即启动事件调查程序。 莫斯科安全部门昨天收到针对多个公共场所的炸弹威胁匿名报警电话，安全部门紧急疏散超过20000名市民。但经排查证实，报警电话是恶作剧，而安全部门初步调查显示，部分匿名电话是通过国际虚拟运营商的 IP 电话拨打的，其中部分电话可能来自乌克兰。 国际奥委会昨天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131次全会上最终确定，巴黎为2024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洛杉矶为202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徐青、文琪，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